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这种慢性的缺血的过程呢，常会啊合并很多的症状，比如说会产生呢头晕、眼花，有时候还发生了一过性的眩晕，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就说一过性的眩晕有时候实际就是一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了，头沉、胀疼、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这些脑部的一些症状。有的老年人呢会有眼睛疼，懒得睁眼，雾视，就看出去啊都是有雾视的，雾视这些眼部的症状，以及耳鸣、听力减退这些耳部的症状。有的还会出现呢步态啊不稳，走路不稳，行走啊缓慢，聚止啊力不从心，以及呢睡眠不好这些症状。经过检查，那当然呢这个医院里头啊可以啊血管造影啊核磁共振啊，这是完全可以判断的一个动脉啊是否闭塞或者狭窄的这些改变。慢性脑供血不足啊是一个可逆的一个过程，可以呢得到改善的。因为这种病症呢不如啊心脏病啊这些有特殊的表现，好诊断，也容易被老年人呢忽视。如果发生了脑梗死、血管性啊这个痴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脑供血不足，最后的结果会产生脑梗死、血管性呢这个痴呆。脑供血不足呢这种情况啊往往啊就说是要是老年人出现头晕、眼花、头沉、耳鸣、雾视，这个时候已经表现出来这些症状了，这就是一个脑供血不足的这个症状。脑供血不足呢还表现呢总结起来啊就有这个几个方面。首先第一，头疼头晕，这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早期的最早的初期的一个症状。第二呢，犯困，总想睡觉，你看好多老年人呢在家沙发一坐窝在那儿，哎，看看电视一会儿用不了啊20分钟就在那儿打瞌睡了，犯困总想睡觉。如果不是过度的疲劳造成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症状。还有失眠，跟犯困相反，有的人表现出来是失眠，脑供血不足啊还会导致失眠、健忘这些症状。另外呢第四个症状是感觉功能发生障碍，这个呢都是发生了脑梗塞的一种先兆。所以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发展下去就会出现了脑梗塞，感觉功能障碍就是中风啊先兆，表现是面脸部啊麻、舌麻、唇麻，以及一侧的肢体发麻，或者呢出现异物感，看东西也不清楚，事物啊不清，甚至呢突然之间一时性的这个失明，有的肢体呢自发性的疼痛，有的人还突然之间出现头晕或者伴有耳鸣、听力减退，这是感觉功能的障碍。第五个呢还有运动神经功能的失灵，多位啊发生脑梗塞的一种先兆，比如说突然之间呢嘴歪了、流口水、说话困难， 吐字不清、失语，或者呢语不达意、吞咽困难，还可呢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或者活动不灵，事物啊低落。就说你有的这个老年人呢，一直脑供血不足，哎，你就是吃饭的时候手里拿着筷子、拿着碗、饭碗，哎，可是呢拿着拿着这个拿着事物低落，就是你的筷子可能也会掉了，碗也会给掉了，走路不稳，突然之间呢摔跤，或者出现了肢体的痉挛。所以说脑供血不足啊，这些症状啊，实际上啊，在老年人身上啊，这个表现出来以后啊，应该很明显的能够判断出是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头疼头晕，第二个是犯困，第三个是失眠，第四个是感觉功能发生障碍，第五个是运动神经功能啊失灵。所以凡是出现这些方面的这个症状啊，咱们可要及时的应该就上医院的，因为这些这个往往尤其是感觉功能障碍、运动神经功能失灵，实际上这都是一个要发生脑梗塞的一个先兆，这个症状啊就摆在那儿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脑供血不足呢？慢性脑供血不足啊，实际上啊在很多老年人身上就表现出来了。主要的呢发生呢一开始是轻度的脑功能的障碍，表现头晕、头疼、失眠、记忆力减退，这个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啊，是各种原因导致了大脑出现呢一个广泛性的一个供血不足，引发脑部缺血缺氧，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脑部功能发生障碍。慢性脑供血不足啊，发病率比较高。据统计的话，老年人群中间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呢，会出现慢性脑供血不足。有的人呢，根本老年人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一个多发病。研究发现呢，在老年痴呆症跟脑梗死的发病的前期的话呀，都会出现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脑供血不足的存在。所以说咱们为了防止将来出现的脑梗死或者是老年痴呆的症状，咱们就要关注这个老年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脑供血不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这个脑供血不足呢，就是被称之为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隐形的杀手。导致慢性脑供血不足的原因，首先是一个血管的因素。正常的情况下，给大脑供血的血管啊，有两套这个动脉，一个呢是颈动脉系统，一个呢是椎动脉系统。这两套动脉血管在头颅内啊，还相互的连接，确保啊脑部的血液供应的。任何原因引起了这两套的这个颈动脉跟椎动脉的这个供血呢，造成大脑供血的这个动脉血管，如果它的管径变小了，管壁变硬了，都可以减少啊大脑的正常的供血，而导致脑供血不足。最主要的是，主要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另外呢，比如说还有颈椎病，还有动脉炎，动脉造成狭窄。另外呢一个原因呢，除了血管的因素以外，另外一个原因是血流动力学的因素。比如像血压，大脑的血流量和血压的高低啊直接有关系的。一般随着血压的升高，大脑的血流量啊相应会增加。但是当血压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收缩压就是高压，高压要超过16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么大脑的血流量反而会减少，反之 当这个收缩压低于80毫米汞柱的时候，同样也会使得大脑的血流量减少。所以呢，因为血压过高或者过低都会使得大脑的血流量减少，而不能够确保脑组织的正常的供血。第三个原因是血液成分的变化，比如说血粘度增高是大脑供血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高脂血症、血小板增多、糖尿病或者抽烟造成的尼古丁和酒精的刺激都可以使得血液粘稠度增加，从而减少脑组织的正常的供血。那么所以咱们知道了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原因的话，那老年人呢就应该提高警惕，预防这个出现。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至今咱们都是把它呢作为这个上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正菌多孔菌科。神农本草经上头记着，这个灵芝呢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灵芝可以主耳聋、立关节、保身、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久食、延伸、轻身、不老延年。灵芝呢咱们说实在啊，实际上咱们祖先呢早就啊就是把它呢这个就是了解的呢比较透彻，归位于啊我们呢这个保护健康的一个上品，排位在人参之前。这个灵芝呢可以补肝气、安神、益精、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通九窍，耳聪目明，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所以咱们说这个对于啊脑部的供血不足的话呀，很多的老年人，2/3的老年人实际上都有，往往是很多的老年人自己呀不了解不知道。可是灵芝可以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给我们的是一个全身的调理，局部的改善。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这些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呢，就比如说就可以促使我们呢自己体内的内环境啊达到再一次的平衡。人老了，各个组织器官功能在衰退、在退化，功能呢都不能够像从前那样了。可是灵芝呢，因为通过我们这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以后啊，这个造成我们全身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那么另外呢，就可以使得我们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啊动脉硬化的状况呢得到一个改善，使得我们血液中间低密度脂蛋白呀能够啊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数目，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数目。所以在这个时候，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得到改善，而且呢咱们体内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处在一个正常的平衡的运转状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啊避免、预防脑供血不足，那以至于呢还可以预防呢咱们呢使得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够维持在一个健康状况，推迟各种疾病的到来。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八，通州13661213708，昌平